像那个夏日的上流，一生那个道路啊，一个人走，也许能把万事颠呀颠成金，也许能把黄土转出那个油。都说骨肉里面有一个命，都说人心里面有一个口，口是自己尖，命是自己修，这才有了天地气，有了鬼神愁，有了英雄豪杰龙阳神州。 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。

的一千零一夜还有更多，你晚待续，我们一起写。 在二十三个情人节，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， 等的心上花花会开 花会谢，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，有你就有全世界。

中，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，雨丝就像她柔软的细发，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，分不清这是你还是泪。 只是怕伤害我。